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？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，创建梦女孩，但愿比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天涯。 闭上眼睛。

是我们的全新单曲《中国话》，是一首很特别的嘻哈舞曲， 把很有趣的中国绕口令与西洋的 rap 融合在一起，用中国风味的绕口令来当歌词， 推出 SHE 全新的混血新曲风哦！ 爱音乐，放音乐 ，Let the music play。 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 这次品评，这次品。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鱼缸看见樱桃吐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樱桃吐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擦了醋湿了布。嘴说腿，嘴说腿，嘴说腿爱耍嘴，嘴说嘴爱耍嘴，光动嘴不动嘴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讲嘴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，还是嘴说腿？ 全世界都在学。全世界都在

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实话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